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还有我 Cathy。 好，在这两天呢，在网络上面有一段来自湖北一个电视台的视频啊，是迅速的走红。这个电视台呢叫做陇上行啊，我不知道在这个事件之前有多少这个电视台是听过，有多少朋友知道这个电视节目，但是现在相信它的知名度啊已经大了很多，原因呢就来自于这一段电视台的直播。 房县是什么地方？国家级贫困县，是一个中小学校的教学楼还有一大部分属于危房的地方，县老爷们的办公室却盖得这么的豪华。国家级贫困县的政府办公大楼盖出了经济发展先进县的感觉。那刚刚的节目当中，有位领导说政府那是全县人民的一个面子，这个面子不能丢。哈，看来啊，他们比的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比的不是政府服务水平的提高，比的是奢华，比的是出入的排场。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干部不腐败可能吗？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干部不腐败，你信不信？我们反腐的声音，这个声势一直是没有衰竭过，但是在强力的打压之下，腐败也在频繁的变种。2010年，《人民日报》一篇报道提到了隐形腐败，报道中说哈，当前腐败由地上转为地下，由直接转为间接，由现货转为期权，这种腐败的升级，发现难，认证难，取证难，增加了打击的难度。我认为更难在一些领导干部，他们无视老百姓的眼睛，无视上级领导的监管，大把大把的花钱，他们的思想奢靡腐化，思想奢靡腐化，真的想对他们说，思想有多远就滚多远吧。请让我说完好不好？这是。 谢谢，能给大家帮点忙，挺好的。 你呀，就把我当成你自家女儿就行了。 不， 你家有什么事？别忘了跟我说。 大叔啊，吃饭。 来吧。 和你们在一起很开心。 好的，接下来由鲁燕继续带大家看新闻。 好，这段电视节目哈，来自于湖北电视台陇上频道哈，陇上行。根据这个陇上行的微博介绍呢，这是一档表现三农、服务三农的原创电视栏目哈，始终坚持这个要走近原则和三下乡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服务哈，应该是以这个农村题材为主要报道内容的一档电视节目，在4月8号的晚上8点钟，哎。这个还是黄金时段的哈，这个一个新闻的板块是超时，这官方的说法，说它是超时，导播要求主持人，也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语带激昂的这一位男性的叫做崔建斌的主持人，要求他及时结束啊。结果呢，这个看来是主持人没有说完就临时就结束了。大家如果能够看到画面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主持人好像有所不甘，然后就匆匆的在电视镜头仍然对着他的情况下，就突然从画面中走下台去，然后加插了一段他们的这个镜面的这个宣传，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位女性的这个主持人， 还在 这个电视镜头面前整了整头发和衣服，然后也明显的感觉到是这个非常的紧张，一开始然后在马上接上去再讲话的时候也是口误的不断。 那么这么一档节目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播出事故了哈，播出事故，事故的当事人崔建斌啊，崔建斌在这个微博上之后就发了一段微博说啊，真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感谢各位网友对我的关心，我的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啊，听到批评的时候确实有点想不开，回头再看视频的时候发现的确我的情绪有点失控，请大家宽容，非常感谢啊。很多这个网友之后也开始也是担心啊，这位很多人说他是愤青主持人哈，在这个直播的节目中应该是加插的自己的这个评论，说湖北防线的这些官员们思想有多远就滚多远。在说了这句话之后呢，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内容，但是你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来，应该是画面外有人拼命就是咔咔咔，听， 摄像机后的领导， 是 手势吧？ 摄像机后应该有无数这个犀利的目光，应该向他在射来，但他也是。 其实我觉得耳麦应该也有传出声音 啊，但是他好像没有听的这样的一个 啊，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场景，他不得不在讲了一半就中途跑下去了。 对，他前面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口误，应该是我猜测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就像燕婷说的，耳麦里已经有一些叫他停的声音， 对， 但是他还是不顾继续的去坚持讲完自己的话，结果到最后一段时候可能我猜测可能领导给他亮出什么威胁之类 说就估计写了张纸条说你再不停的话马上就 对马上你滚蛋 马上就你滚蛋那之类的啊。但是这个很多网友担心啊，说这个主持人之后是不是会丢工作啊之类的。哎，现在根据这个湖北电视台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说法哈，说没有哈，说这个小崔没事儿。然后呢，主持人崔建斌呢也是在微博上说啊，仍然是继续主持这个节目，只不过呢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以配音为主啊，这个并没有被开除，还是仍然留在原单位工作。 我看了一下他的微博，在之前这条新闻之前，好像他的转发量可能是4条20条这样，现在就变成几百条的那种，随便发张照片啊。 现在这位这个崔建斌哈也是成为了另外一位非常红火的小崔。那很多这个网友也是关心说，这个主持人很多网友是为主持人叫好，说他这是曝光了腐败哈，这个是他说的这个事件呢，是这个电视台曝光的湖北防线的这个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超标哈，建县政府的办公大楼， 奢华办公大楼， 奢华的办公大楼，这个是不管是以人均的建筑面积还是占的这个土地来说呢，都是有诸多违规的地方。更加这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县的财政收入呢，一年只有5亿多，但是呢，他这个修一个非常超标的县政府的这个衙门呢，却花了1亿多，因此呢，才有了崔建斌之前在节目当中的慷慨激昂的这一段，说这个奢华啊，说有腐败。那在网友叫好的同时呢，我也注意到哈，有一些。这个声音可能是也说这个主持人恐怕不是特别的专业，他在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就是不受控制脱稿演出的成分。那这个其实呢固然他可能是出了风头，不管是这个风头还是出了名哈，但是可能给他的同事会带来或者他的这个领导带来极大的困扰，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呢，恐怕不算太靠谱。 我是觉得这里面有存在一些疑点啊，不管是从这个直播的角度也好，就首先他的那个导播如果当他走出去那一秒其实可以马上切的，因为电视有一个延迟的时间，不是马上播出的，就 你没有必要让他在电视上尴尬的这一幕出街。 这个我就不知道是技术问题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问题。还有一个，当他这个上传到网上之后，其实那个微博叫做汉江新闻联播，江汉新闻联播的那个，他是主动了上传，而且他也是主动爆料说，这个是湖北贫困县几百官员享受奢靡，顶风上，主持人痛斥遭受打压，直播现场被换下，后果很严重，可能丢饭碗。他说了这么长的一条， 这是他自己官方微博发的， 对啊，站长的这个名义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那第二个那个女主持人上去的时候，她在整理自己的头发，这个在直播间是不太可能出现的，除非她之前就已经坐在这个位子上了，因为她耳麦里面会传出来3、2、1开始，那个灯才会亮啊。如果她还在整理头发的话，其实 camera 是不会切到她这个画面的，你还在切上一个 promo 的那个画面，导播跟她两个人同时犯这样的错误，我觉得有一点疑点存在。 所以你的这个怀疑是， 我觉得要不然从头到尾就是假的炒作，要不然呢就是说后面见机炒作一下。 但我觉得 是这样，首先就是燕婷刚才说的这几种可能性里面，首先要基于的是这是一个成熟的和熟练的电视台操作，包括一些导播。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它只是这个叫湖北广电荆州电视台的一个陇上频道。 对， 那其实 这恐怕是一个县级市之类的。 我觉得他们从那个播音员素质来看还好，哎，就至少比校园电视台要差不多吧。 对， 那导播人员就不好说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微博江汉新闻联播这微博，他当天因为当天我就有看到这个视频，很蹊跷的是当天大概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这个视频就消失不见了一阵子，然后到第二天才开始又出现。那不见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这个江汉新闻联播他自己把它删掉了 啊。 对，他后来呢又把它又重新传上去。那实际后来他这个人也说到关于这种炒作的质疑，那有一些他就回应说这个您是不是特别希望小崔和我丢饭碗呀。 对对对， 然后他说拜托老兄，大家都不容易，我们一个对农村的频道有这个必要吗？但他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可能说服力比较强，确实以一个面向农民群众的频道来说的话，做这样炒作也许是意义不大。 他的目标受众应该也不至于根本发现想不到这事。 当地的人应该很有发言权，他们应该能经常关注到一些，如果这个是平常发生的话，那可能真的是 技术问题。还有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崔宪斌他周围的人对他这种场上的激昂完全不感到奇怪，他好像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比方说在 吗，就是 对 观众 有前科， 是几天前也是这个龙上行的直播，他就有一些失控。他那当时的这个新闻里面有一是叫做湖北潜江补偿款不透明，相亲意见大，也是这种类似于官员腐败一类的问题啊。他是说最后的时候崔建斌就已经说了，同时也提醒某些基层假公济私的贪得无厌的不办实事的干部早点滚蛋啊，否则后果你 hold 不住。 滚蛋用好多次， 很喜欢用滚蛋这个词， 他很喜欢用这些有一点小粗口的然后呢这个激昂的话 啊。好，看来这位崔建斌哈，我看到不，这个网友也是翻他之前的这个照片哈，这个整个形象包括确实也感觉充满了这种 民生主持人的 充满了对充满了 咆哮哥 咆哮哥的潜能啊，的确是我觉得爆发力也比较强。那可以说口才也还不错，如果说考虑到这些稿子是他自己写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抑扬顿挫啊什么的这个情感的发挥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 他是海选出来的主持人，1700多个人、 哦、 他在念大学期间就参加的 一个主持人。对，他的那个履历马上第二天在新浪微博上就公布了、 是来自于一个但专业好像不是一个传播专业的学生。 对，是什么 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啊，农林科技，所以说可能还是比较沾地气的这个学生。好，那好，这位对主持人他这个也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觉得燕婷刚才说的这些点确实也有一点点稍微的奇怪，就是如果说直播技术， 但是我 直播技术是真的有这么烂吗？ 对，我也很质疑他们的炒作技术有那么高吗？ 对，如果他的直播技术真的那么烂的话，他的炒作技术也不会有那么高。好，这三立环新闻今天我们来关注这位咆哮的主持人他现在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好，看到刚才的这一条新闻啊，湖北这个陇上行，湖北电视台的陇上行节目频道，我现在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弄太明白这个电视这个节目跟湖北卫视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好像不 是 一个，它是 荆州电视台，地方级的电视台， 所以是一个地方级的电视台，它不是一个上星的一个节目啊。所以我开始说，如果是上星的要变成这样的节目的话，这个就太 炒作了， 就是全国直播了。 你打开那个数码的，这叫什么？就是这种数字的县市，你打开看看以后，你发现有很多上星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那上星的不是到处都能看到的。 对，而且再加上就是你想想，现在有这么多的电视台，其实实际上中国培养不出来这么多合适的人才了。都不管是后期的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一个陇上行是针对那个农民的节目吧，应该是农村类的节目，所以他的说话方式啊，还有可能制作的一个团队都比较需要贴近那个大家老百姓的家。你看他后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如果本来可以在电视说这些官员应该引咎辞职，不如说你滚蛋来的 比较贴切， 来的贴切。 农民觉得对，就是应该这样，引咎辞职还要转 弯。这我觉得说得通啊。但是刚才这个燕婷的这个 故意炒作理论，我觉得哈，你这个第一，你觉得他制作水平很差；第二，觉得他炒作水平很高。这两件事情是很难同时存在的。要么他炒作水平很高的时候，他制作水平故意做得很差，就是把这个演出来。所以你这个比较他前面的节目，之前的节目到底是不是这样，就看得出来。我觉得有一个吧，你看他这个中间突然打断了以后加插的这一段镜面的宣传，那些制作的这个广告的风格，包括他的这个水平，我觉得基本上跟他前面的制作水平是一脉相承的，是在同一个水准线上的。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小胖子在这边喂鸡，咕咕咕咕咕咕。这个， 所以你说直播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其实应该掐掉也是有可能的 啊，对吧？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组织的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水平啊。但当然他也是说了不少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哈，在四月十二号 是一边倒的， 对，不是四月十二号。四月十二号就出来这条新闻了，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说，近日媒体曝光湖北防线在行政中心等项目建设中存在面积投资超审批等问题。实验室湖北实验室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县委书记沈明云同志停职检查，实验室将对项目建设中的违规问题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 对， 你就发现他这个事情是有实际的后果的。 对，就八号刚刚播出那条新闻，然后十二号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你不觉得有一个关 联？直接就导致了这个。这个我们现在不能够说他这个县委书记一定是下马，但是估计是差不多了，已经 在调查、 停职检查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陇上行》节目它实际上已经是报道的是一个二手的消息了，就是他当天的这个主持人这么义愤填膺的说辞是基于他前面放了一个片呢，是央视经济半小时，他在七号的时候就对防线的新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做了一个曝光，所以等于说《陇上行》的节目是说了，就是再重复的放了一下， 他直接上去 片子 补刀。 对，然后呢这个崔建斌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件事情的变得更加情绪化 啊。对，央视的这个评论当中我想很难出现滚蛋， 思想有多远就滚多远。 对，但是这个崔建斌是在一个这个民间的层面把这件事情发挥了一下， 而且这个应该通过微博的方式传的比较快， 没错。在之前做的他们这条片子呢，我也仔细的看了一下，大概有五到八分钟，超过五分钟的一条片子，讲的挺详细的。我觉得从这个内容来说还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内容，比如说这个项目的预算到底是多少，它的这个平均的面积是怎么样，然后去工地上采访这个建筑社的工人，好，问他们这个工地的情况，包括有采访这个县委的领导，问他要这个回应。这个领导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记者应该是问说为什么修这么大的一个大楼啊？县委的这个领导是说，哎呀，这个是全县的一个面子哈、因此呢要修的好一点，而且呢本来的这个县委的这个楼呢确实也跟不上，就是感觉不能够满足现在的这个要求了。可以说这看上去是挺正常的一条片子，他们做出一个这个对于县委的一个批评呢，也说是有理由的，但是可能争议的地方就在于我个人觉得你在没有掌握到实际的县委领导腐败的证据的贪污腐败的证据的时候，你仅凭超标建了一个县委大楼，可不可以直接推论到他们个人存在贪腐的这个行为？我觉得这当中其实是有一个跳跃的。 他昨天不是有对比其他的一些这个，他不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然后那些小学还是处于一些危楼的状态。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批评这个超标建楼这件事情有问题。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违规的行为，这个甚至是一个很恶劣的行为，但是崔建斌刚才的这一条评论说可一定有贪腐，类似于他这里面下了一个断语说这样的县委领导他一定会存在贪腐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指责。你要如果做出这样的评论的话，你特别是在电视上，你在媒体上，不管你是多大的电视台，你要这样讲的话，你得稍微有一点证据才可以这么说。 他就是因为不是多大电视台，他才敢这样讲 啊。 对，还有一个在就是像包括之后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评论啊，但是钱江晚报的评论员刘雪松他写到的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崔建斌相当于犯了一个错误，就像刚才Vincent说到，他是把对于这个挥霍纳税钱这件事，纳税人的钱这件事情，把它定性为一个一定有贪腐嘛？ 对。 那这件事情一定就是可能在我们比较严谨的看来是不对的，但实际上 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就把这两件事情联想在一起， 朴素的情感。 对，但是所以这个评论是怎么说，他说愤怒的主持人屏幕之后激怒了谁，究竟是什么权力的尊严高尚到了可以让一个主持人很没尊严的闭嘴走人。 嗯， 还有他后面的质问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说为什么我们的情绪可以包容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如此挥霍百姓的纳税权，但却容不下一个年轻的主持人在这条新闻的评论中质疑腐败。 哎， 对， 没错。 我觉得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去想一想的是，为什么他这件事情出来之后网上的言论会一边倒， 哎， 去支持他。 是这个，我刚才说崔建明恐怕讲话有不是特别严谨的地方，甚至不是特别专业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存在于他工作本身的这个内容。他可能比如说他自己可能需要做一些反思，需要做一些改进，我觉得这个都是正常的。但是他在直播的过程中被临时的换下，乃至如果之后遭到，现在当然没有看到有这个确凿的这个证据说明，如果说他在直播后面遭到一些报复性的这个处罚的话，这个就说明哎有别的人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我倒不是觉得他应该对此事负责哈，我只是觉得在专业的角度他肯定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这件事情呢最大的问题恐怕不是在他这里。 所以很多人叫好的背后啊，有些人是觉得说你揭露了一个腐败，有些人是觉得你的正义的声张，有些人这种同行的这种就是自己不敢说，你敢说了我为你叫好 啊。那恐怕也有不少人是自己不敢说，你说了所以说我要让你闭嘴。也不排除有这样的人，有的 大多数人应该叫好吧，这个是领导层的才让他闭嘴。 然后在直播的这个画面中也是很有意思，大概在崔建明说到第一个滚蛋，他其实出现过两个滚蛋，第一个滚蛋的时候他的这个你可以画面就可以看到 他 明显的眼神的往 右 边飘了一下，你可以想象得到画面之外应该有一个人在给他做出一些暗示好之类的，让他该停了。然后呢到第二个滚蛋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无奈，他中间说了一句，他说让我说完好不好，让我说完好不好，这个看起来是得到了一个否定的回答。可以说这个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这样的一个下台是一个你在电视的这个操作里面最坏的一种下台的方式，对不对？连一个鞠躬的机会都没有，然后以一种非常尴尬的非常非常非常难堪的一种方式下台。相信在这个电视台虽然说它的制作不算得特别的精良，但是一定是它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当时我很想知道它当时导播心里是怎么样一个考虑，真的是超时的原因吗？它中间 故意停一下， 它中间有时间插那条镜面的话应该不至于超时的那么厉害。 他中间如果按照很专业的来分析的话，他中间那个眼睛飘的时候，其实那个领导应该已经跟导播说了，他说他比如说一下我挥手你就马上插那条，导播应该是这样子跟他说的，因为他已经会预见到下面。那如果这个主持人够专业的话，他即使不管他说了什么，让我说完好不好，他也可以接下来说我们现在进广告之类的。 对， 他不会走下来然后让那个空着，这个有点奇怪。 他其实是有很多的可以操作的方法，包括说崔建斌他即使说他想完成他那句话之后，如果他在之后他表现的一个情绪比较正常的去播报下一条了，也许他也就这么过了。就是这个就不构成一个，也许就不构成一个播出事故，也许就不会变成一个这么大的操作事件。 还真是啊，你如果说考虑到这家电视台的风格的话，而且现在有很多电视台都是走这种主持人激昂路线的，对不对？ 民生新闻的比较多吧， 就特别是在民生新闻领域，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而且非常受欢迎，特别在 解气嘛， 当就是非常地方的一些民生新闻，因为你有些时候碰上这种事儿，你真的是非常野蛮的一些事情，你就是想骂人。那我觉得说实话，你说这种滚蛋这种词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是特别恶劣的骂人吧。 最后可以上一条词说那个立场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之类的，对吧？但是你要是从这个主持人本身来说，我估计他要是没有丢工作的话，他的受欢迎程度或者说应该还是上涨的，这对于他来说很难说是一件完全的坏事儿。那当然了，这个类似的事件哈，不只是在湖北的这么一桩，类似的我们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哈，都发生过。我们看看类似的事件，特别是最近在乌克兰事件当中啊，这个有一家俄罗斯的电视，俄罗斯政府支持的英语电视频道也出现了连续两位主持人在这个电视节目直播中出现这个失控的一个状态，他们最后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比较，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三立华新闻，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 Kathy。 好，在之前乌克兰克里米亚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有这么一家电视台，其实如果大家有的时候出去旅行住酒店的话，酒店里面一般都会有这个电视台，就 RT 两个字母的啊，通常是一个绿底的这么一个家电视台。RT 代表的是 Russia Today， 今日俄罗斯，这是一家英语的电视频道啊，主要报道是以俄罗斯为这个中心的这个新闻，有点类似于这个 CCTV 的英语频道，就是通过外语来报道这个国家的这个新闻。那么在美国呢，也是落地播出的这么一家电视台。在克里米亚局势紧张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这个俄罗斯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针锋相对的一个立场。那么作为一家在美国以英语播出的俄罗斯政府资助的电视台，这家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立场，而且这家电视台的很多主持人其实是美国人，那么他的这个立场就非常的尴尬，其中呢就出现了接连两位啊，这个主持人在直播的时段就出现了脱缰的情况。我们先来听到这一位哈，叫做 Abby Martin， 他是在直播的时候，就突然说了一番意料不到的话。 That was Jeffrey Summer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efore we wrap up the show, I wanted to say something from my heart about the ongoing political crisis in Ukraine and Russia's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rimea. Just because I work here for RT doesn't mean I don't have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I can't stress enough how strongly I am against any state intervention in a sovereign nation's affairs. What Russia did is wrong. I admittedly don't know as much as I should about Ukraine's history or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the region, but what I do know is tha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s never the answer. And I will not sit here and apologize or defend military aggression. Furthermore, the coverage I've seen of Ukraine has been truly disappointing from all sides of the media spectrum and rife with disinformation.Above all, my heart goes out to the Ukrainian people who are now wedged as pawns in the middle of a global power chess game. They're the real losers here. All we can do now is hope for a peaceful outcome for a terrible situation and prevent another full-blown Cold War between multiple superpowers. Until then, I'll keep telling the truth as I see it. Have a good night, everyone. I'll see you back here to break the set tomorrow. 好有自信哦，最后还要 see you back tomorrow。 对，这位主持人哈，听到这个讲话应该是美国人来着，在之前报完了上条新闻之后哈，突然加插了这样的一段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大的不同就是他没有任何人把他卡掉， 对， 他而且如果不是这个内容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是他就好像就是他原来节目中计划好的一部分，不管是摄像，他因为还是一个移动的一个机位，摄像导播到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完全配合他把这段， 你会怀疑是不是大家的这个节目组想要通过他的口来表达一些意思，不然的话中间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比方说像湖北的这个荆州电视台， 或者说这个咱们常见的迎客松马上就出来了，就后来出来一条什么公益广告，就 如果突然看到的话，其实大家反而会引起注意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条节目是出去了，而且是一种非常自然 完整的播出 流畅的一种方式出去了。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应该是3月5号，那在接下来这件事情发生了第二天哈，又出来了这家电视台的另外一位记者就 受到了鼓励， 受到了鼓励就接着开跑。 Last night, RT made international headlines when one of our anchors went on the record and said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Crimea.Is wrong. And indeed, as a reporter on this network, I face many ethical and moral challenges, especially me personally, coming from a family whose my grandparents came here as refugees du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ironically, to escape the Soviet forces.I have family on the opposite side, on my mother's side, that sees the daily grind of poverty. And I'm very lucky.To have grown up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the daughter of a veteran. My partner is a physician at a military base where he sees every day the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ultimate prices that people pay for this country. And that is why personally I cannot be part of a network funded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hat whitewashes the actions of Putin. I'm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and believe.In disseminating the truth, and that is why, after this newscast, I'm resigning. 好，这位主持人，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周频道的女主持人叫做 Liz Wall， 她在节目中是直接宣布辞职，没有像之前的那个艾比马丁一样，好，这还是她没有说辞职，她只是说还说明天再见的。这个 Liz Wall 就直接她说啊，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同事，既然他这么干了，我也就顺着这个话头说两句，说两句，然后还 其实本身想辞职，然后借这个机会 是说不定的。这个，然后呢，他这个讲到了自己的身世，哈，说是自己的家人其实就是当年的匈牙利的这个难民啊，就是为了逃这个苏联的大兵，哈，结果逃到了美国，所以自己也是生在了美国，因此呢，对于战争啊，对于这种入侵啊，是非常反感的，因此呢，他觉得他不能够继续为今日俄罗斯这家电视台，他自己的说法是，俄罗斯政府资助的为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行为洗白的这么一家电视台，因此呢，他在这个直播之后要决定辞职。这件事情哈，这个这位的 Liz 当然最后是辞职了，但之前的那位 Abby 呢，之后是并没有辞职，也没有被炒，他仍然是留在了这个RT俄罗斯，而且有一个后续跟进很有意思，说他的主管说不会炒掉他，但是因为他在节目中说啊，我这个因为不是对克里米亚很不是特别了解，他也这么承认，所以决定派他去乌克兰或者去克里米亚采访。当然 AB Martin 最后是拒绝了这个说法，他说我不去。我当时觉得你说这个派他去采访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啊，你说那边兵荒马乱的，到时候榴弹横飞的，到时候是不是会有什么 阴谋论 人身威胁，你到时候那边都是俄罗斯人控制的地盘，人家知道你在那边是一个亲美的一个电视主播，到那边会不会对你下手啊？所以当时我心里面觉得有点不妙， 所以他拒绝了吗？ 所以他拒绝了，我不知道这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个考虑。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看在这个是一个针锋相对的俄美对抗当中，在美国播出的我们认为它是俄罗斯电视台的美国主持人 宣传品， 它当中有着非常挣扎或者非常纠结的这个内心。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跟咱们今天说的湖北的这位崔建兵小崔呢，他的情况有一点点不太的一样，因为他的这个受众和他的这个语境当中没有一个说是这么大的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非此即彼的分裂。崔建兵说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还是一致，就是说你这个超标建大楼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特别有争议的地方，但是关于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恐怕这个事情是里面有很多可以争论的地方，甚至很多地方有意识形态的这个因素，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特别支持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今日俄罗斯的这两位主持人。 而且崔建兵他所在的那个语言环境还是在中国嘛，中国其实有一个异地监督这样的一个文化，他自己自揭家门丑，所以可能在这个官员他的领导看起来，你不要报自己的。如果你报了湖南某个地方的什么什么贪污公款呢、 这可以。这个真是。 但这里面我觉得这个崔建斌的例子跟今日俄罗斯的他们里面有一个比较类似，或者说归根到底一样的是这个主持人个人的情感， 他有没有权利说自己 的 话， 跟他的电视台的立场之间的一个冲突。那像崔建斌的例子里面，他个人他可能就是代表一个愤怒的公民。然后呢，但他因为我们 混淆起来了感觉， 但是他作为政府的，对，因为中国所有电视台都是政府的嘛。 对， 你其实上我们在学传播理论的时候，在中国的传播学的课本里面，直接就告诉你，你的媒体就是要当党跟政府的后盾。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是要考记者证必须的一课。 对，这是你两个本身就是冲突的。那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的例子也是一样的。那第一个的这个主播例子，我觉得也看一个语境，是他的本身的这个电视的他的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就比方说有一些的新闻节目，像我们看那个 newsroom 这种里面反映的，他这个主播本身他在很多的时候他也像是一个评论员，他表达一些个人的观点在里面。那这种的时候，你可能像第一个的今日俄罗斯的这个女主播，就是一个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反应，他可能只是在这件事情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对，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是很多人也说啊，这个主持人你本来你就报道新闻就行了哈。当然，其实非常这个吊诡的也是刚才的这一位今日俄罗斯的这个主持人，他说我们应该要传播事实，然后他应该要传播事实的这个时段，他发表了很多评论，并且是宣布这个辞职。这本身其实就在我看来略有一些矛盾哈。当然了，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辩论。作为这个媒体，他或者说媒体的从业者，他可不可以利用媒体的这个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咱们待会儿休息一会儿，接着来讨论。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 Sandy。 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这个争论哈，一个永恒的辩论了，就是这个媒体的从业人员哈，在这个媒体这个平台上，很多人说这是公器，那你可不可以，如果自己有意见的话哈，甚至是跟本台立场相左的话，且不说这个本台应不应该有立场哈，这个你有没有权利或者说可不可以这样去发表出来？这个呢，在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现在这个电视节目，特别是我看到这两年那个 Fox 在美国的收视率是大幅的这个上升。Fox 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属于夹叙夹议的这种风格，就是主持人主持人这种 说着说着就谈两句， 对，说着说着谈两句，而且毫不掩饰他的这个政治立场。比如说 Fox 的话，他对于奥巴马政府的这个批评是非常非常厉害，他有几个节目就是已经就是你感觉他完全就是政治广告，就他有两个节目就是专门用来批奥巴马的那个 反对派的政治广告， 奥巴马 care 的那个节目，所以让人觉得说这个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太过了。但是你别看他就是这么做了以后，他的市场份额这两年的这个收视率什么大幅度的上升。 对啊，这个就取决于你的电视台靠谁吃饭。那在国外的这些电视台都是靠市场来吃饭的，你广告商是你的金主嘛？ 啊，反而这些 也是一样， 坚持这种老派价值的这个电视媒体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媒介平台，收视率或者说它的市场占有率一直都不是特别的好，也是让人怀疑说，你看真正那些讲原则的，讲这个讲节操的那些媒体，你最后都是落的一个下岗的一个待遇，那所以说剩下的媒体就只能够是越来越没有原则。 你可以理解为是说像 Fox 这样的电视台它更像是一个正常的人该有的，比方说我们平时看到的，比方说那些所谓的老派的或者说是我们认为客观中立的，但实际上可能大家烦他就烦他太客观中立了，你说这件事情你 不说人话， 对，不说人话，你正反两面的话都叫你说尽了，那你到底是要怎样？ 对， 那 Fox 这种就是我的情绪很明显的表达出来，可能就迎合了很多一部分观众。 这就像 你爱你的人更爱你，恨你的人更恨你。 像不像这个《苹果日报》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 但关键是恨你还看你。 对，对于人的那个本性的一个欲望，你没办法拒绝。当你吸引眼球的话题的时候，你一定会去看一下。这个其实也是媒体的功能之一嘛。那在中国又不一样啊！你觉得也我们也说的都是政府的这些喉舌。那你夹叙夹议的过程当中，你也要承担一定的后果。你可以讲，但是你可能会被这个劝退，你可能会被炒，或者像黄健翔那样这个转去其他的地方。 是， 那可以说意大利万岁。那后来大家对他的知名度还是有帮助的。 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电视媒体中最高喉舌央视经常就是大家也喜欢找类似的这个嫌疑啊，之前的这个黄健翔然后是这个赵普， 对， 好，接着包括是邱启明都有类似的传闻，不是每一个都被证实的，就是说他不管是休假就是停消失了一阵子，还是最后转去其他电视台，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但是或多或少的有很多证据指向了，是说你在你的节目中是不是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或者你说了什么话让别人觉得不高兴了。 但赵普的例子有一点特别，是他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对这个酸奶里面有添加明胶， 老酸奶的这个问题 添加明胶这个事情曝光，所以我觉得是现在这种社交平台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复杂。比方说我们说主持人或者说媒体人不应该在自己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公器上面去说，那他在他自己的私人微博上可不可以呢？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挣扎很纠结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啊，咱们台也有不少，就是节目最后滚评的时候会说嘉宾言论 不代表本台 本台立场，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法律上你可以这样去强调哈，你就强调好像你去搞一个活动说本台拥有最终解释权，但是你这里面你不就是你撇不清楚这个关系，你让这个嘉宾上了你的节目，你让他的话出了街，你或者你让他出现在了你的电视节目中，本身其实你有一种背书的这个成分，就没有办法避免的。 对啊，但是说这句话基本上就是表示这个台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你放开一定的言论自由， 哎， 鼓励大家说一句话， 这是给你一个保障，就是说， 啊， 我现在先做好说出了什么事儿不关我的事儿，所以你可以尽管说，哎，这可能是一种策略来着。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人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可以自己在电视上或者说在我的原来的报纸上杂志上我受到一些约束，但是我在微博上到底 怎么算？很多人的微博底下有这么一句话，本人微博言论不代表共知媒体的立场。 对 啊，这个我注意到三联生活周刊的这个主笔王晓峰，他的上面有一句戏谑的评语，本人的所有言论只与本刊竞争对手有关。这是一种讽刺，因为你不可能撇清你一个实名认证的微博上面的人的言论跟你共知的这个媒体的立场。有的时候你只有在那边说不出的话，你才能够拿到微博上来说，比如说南方周末的事情，要是没有他这个实名认证的微博的话，大家最后怎么会知道南方周末出了这些事呢？你最后，当然我知道南方周末内部搞了很多整肃啊，特别一个整肃的对象就是你的微博，所有人在微博上面不能够乱说话。我估计啊，他们内部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机制，就是说有一个监察你每个人每天的员工的微博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完全是有可能的。因此以后可能媒体人在自己的微博上说话也要小心，但是我的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避免的。你所有的，你只要是个人，你只要是个特别又是媒体人，你就一定会有意见。你有意见的话，你就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来表达出来。你不一定是像崔建明这样说直接让某人滚蛋，但是你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正常的。我觉得所有的听众这个或者说所有的观众读者也不应该幼稚到你以为所有的话都应该是不偏不倚的。 对，如果而且比方说你说他是因为是微博实名认证了，那好，那有一些媒体人他会采取一个开小号的方式，可是那他比方说这个事情闹大了，对，闹大了之后大家揪出来实际上这个就是你自己，那我们这个事情怎么评判呢？也是一样的。你说的是这些评论如此，我觉得事实的一些事情更加如此。比方说很多时候国外的一些国际新闻，我们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Twitter 上那些著名的他们在现场的一些记者个人发出来的消息。那实际上那个时候可能全世界的信息源就他们这两三个人，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去确保他说的就一定是完完全全是真的呢？而且他说的能不能代表他们台是这样报道的也不一定 啊。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说实话，我们永远不能够知道我们说的话看到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只能够做到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去尽量保证它少出一点错。今天这个普利策奖也颁奖了，好，这个你看今年获得的普利策奖最高荣誉这个公众服务奖的斯诺登的这个报道是由华盛顿邮报和这个卫报联合获得的。这个很多的中国的网友就觉得，你说这个很有意思哈，你看一家美国的媒体他华盛顿邮报他获得了奖项，获得了一个美国是各大颁发的这个新闻奖，原因是报道了自己国家的一个丑闻哈。你说这个事情呢，它确实也彰显了某种程度上一个美国的一种新闻的原则，它的一个规则。你说美国，你让国务院或者说让他政府来点评，他一定说我们谴责斯诺登的这种行为，但是你要媒体去这样报道，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鼓励，如果当所有人都不说的话，我们不知道事实是什么，但是如果就一两个人都说的时候，我们要去分辨一下，但是很多人说的时候，这个分辨起来就更加的容易了。 所以说回到崔建斌的这个事情，虽然说崔建斌在这个电视上说了一些非常情绪激烈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特别专业，但是你从这件事情的整个结果上来看，从他造成的社会会影响来看，绝对是正面的一个影响。湖北的一个超标违规的事情，一个非常无能的甚至是当中非常野蛮的一个县政府的一个领导班子被追责被曝光，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好事。即使你说崔建斌在这个电视上说了一些奇怪的话，我觉得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瑕疵。 而且比起比如说像中央电视台在结尾说一个有关部门引起注意这样不痛不痒的话来说，这样子的这个我宁可听滚蛋这样的话。 真是好。但是我最后有一个人的一个评价，崔建斌说的这个思想有多远就滚多远，这是网络的一个评价。但是湖北防线的这些官员他到底有没有思想，他你考虑到这些官员的这个智商来说，他根本滚不远好吧。所以他其实这个里面评论准确性是有一点点问题， 就怕滚回来把这个节目给弄下去了。 真的是，你万一滚回来怎么办。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今天的三立话新闻，我是朱云奇， 我是燕婷， 我是 Cathy， 再会， 拜拜。